芬芳。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急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阿里影业近日宣布，动画形象小猪佩奇将于农历猪年春节登陆我国大荧幕。这部小猪佩奇过大年的电影将是一个充满年味的中国故事。影片以真人参演部分和动画剧情相结合，将在春节期间陪观众团团圆圆开心过年。好莱坞动作冒险电影《碟中谍六》全面瓦解，昨天发布最新人物特辑，亨利·卡维尔、西蒙·佩吉、丽贝卡·福格森、安吉拉·贝塞特四位主演悉数亮相，通过精彩镜头集锦与采访花絮片段讲述人物台前幕后的故事。影片将于本月31号以 2D、3D、IMAX 3D 等全制式在全国上映。冒险影片《阿尔法狼伴归途》将于9月7号在全国上映，昨天影片发布狼伴归途版预告。预告中，太阳穿越过古老图腾为部落指明方向，荒芜草原、原始密林成为了冰川时代最后的生机，漫天星辰变幻，直抵人心深处，发人深省。由王力宏、宋茜领衔主演的奇幻动作电影《古剑奇谭之流月昭明》将于10月1号上映，昨天影片发布《古剑问道》版预告。香港都市商战爱情题材电视剧《再创世纪》将于本月30号开始在央视电视剧频道每晚3集联播。《再创世纪》是经典香港电视剧《创世纪》的续篇，以香港回归之后的时代为背景，讲述了新一代人的奋斗故事。随着互联网技术、自媒体传播手段的发展，因侮辱、诽谤、起底、对骂引发的涉网络名誉权案件不断出现。海淀法院近日宣判吴亦凡诉新浪微博用户王某名誉权纠纷案，同时发布了近5年涉网络名誉权案件的审判情况，请听报道。 判决如下：被告向原告吴亦凡赔礼道歉，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及维权合理费用10000元。 2017年12月，微博用户王某将艺人吴亦凡参加某发布会前低哼音乐的神情状态描述为疑似毒瘾发作，并在配上消音处理的视频后发布，受到大量网友关注转发。吴亦凡认为自身名誉权受到侵犯，于是将王某诉到海淀法院。本案法官张江洲表示，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呢，我们也发现被告通过发布微博呢来增加粉丝数量、流量，也具有一定的商业考虑。从这一方面呢，也反映出主观上的一个过失或者是过错，这也是我们在后期裁判的时候的一个重要考虑。 据了解，近5年海淀法院涉网络名誉权纠纷案件收案量几乎达到每年平均增长2倍的态势，其中今年上半年新收案量就与2017年全年的接近持平。海淀法院中关村法庭庭长陈长义表示，这类案件呈现出多种趋势。 匿名侵权是现在涉网络名权案件当中的一个典型趋势，涉及到网络暴力啊、黑公关啊，这种大规模侵权这种情况也是未来的一种趋势。 目前海淀法院已通过典型案例发布加强对社会公众的诉讼指引，并已形成了包含加强类型化案件裁判指引等7项卓有成效的审判工作机制。 对于恶意侵权，对他人进行诽谤、侮辱、诋毁，未来呢，我们在判赔额度啊、销售影响啊，都会进一步的加大裁判的这个力度。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本市大部分地区没有降雨天气，天空云量会有所增多。午后，西部、北部山区可能会有雷阵雨出现，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瞬时大风。今天夜间，全市有阵雨，出游要尽量避开山区。 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部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现在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太极， 快乐追击。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这周一啊，如懿传开播了，不出所料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屏幕下的广告也成为大众吐槽的焦点。 对，很多朋友觉得这什么呀，跟狗皮膏药似的，严重影响我追剧。 不过很快啊，腾讯视频在接到观众的集体投诉之后呢，很快就把这块狗皮膏药给摘了。那紧随而来的话题呢，就是周迅演的这个少女时期的如懿。大家的观点认为，年龄感还有声音沙哑，似乎驾驭这个角色有点勉为其难。 我是开着弹幕看的啊，有一个网友是这么说的，16就是老烟枪了吗？ 所以我想到了我当年看大明宫词的感觉，那么美丽的声音， 哎，那里头是配音是吧？ 配音呢、啊。对，所以以至于后来周迅的声音出来之后呢，还稍微有一点点的失望。 嗯， 但后来你看很多戏周迅都用自己的声音，但是他没有演过那么小的角色，所以你会把他这个声音和形象匹配起来。 我觉得还好吧，有那么严重吗？就是说16岁的女孩就不应该有这样的声音，不行哈。 大家想象的就是应该是那种声音非常的润滑，非常的有那个脆性儿，但是他这没有嘛？ 他说的是头发和和毛肚吗？哎呀， 就 我搭档 七上八下啊， 运用了通感啊，非常富有想象力。 你不觉得以前形容这个女孩子的声音是什么？银铃般的、百灵鸟样的、夜莺，都是那种，是不是？ 夜莺不一定是很脆很高的啊，但是我觉得还可以， 还可以。 但是我搭档觉得不行，这声音必须得是很嫩的。 啊、不，观众是这么认为的。 哦，那其实不出所料的还有一件事儿啊，那就是《延禧攻略》和《如懿传》两相比较、可以说两个同一题材而同一历史时期的两部古装大戏，现在撞了个正着。 大家也会讨论啊，现在要评价一个戏啊，我们都要按照学者的风范。下面从三个维度来比较，关注度的比较啊，演技的比较，还有服化道的比较。 那先来说说关注度的比较。 但是总的来看呢，《延禧攻略》的强势啊，目前还正在延续，《如懿传》呢也不好说。但是啊，我们用一些数据来说话吧，《延禧攻略》啊，它已经发行到了亚洲、北美、南美、欧洲、非洲、大洋洲，覆盖70多个国家和地区。所以说有的人呢，他追延禧攻略他都追到越南的网站去了啊。外国人呢，拿着这个翻译器看中文版的延禧攻略， 比咱们的快 啊，比咱们这快，对吧？播放量呢也支持，你比如说它的总播放量在8月21号的时候呢突破了100亿，每天的播放量大概是在3个亿，这也是破纪录了。那这个如懿传呢也很有意思啊，这个如懿传我之前没听说过这样的情况出现啊，就是美国福斯传媒电视频道8月20号起晚上9点播，只比中国晚播几个小时，而且呢 还有18个国家和地区，包括这个东南亚呀、加拿大呀、美国啊、新西兰等等的观众，可以通过电视频道同步观看。 而且中国香港 TVB 也是20号晚8点同步上线了。 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原来都是 TVB 的戏在我们这儿看，对吧？哎，现在呢，哎，这个确实交流也非常的频繁啊，非常好。再说一下他们宣传的这种计划的比较吧，《延禧攻略》之前没什么宣传，可谓横空出世，对吧？《如懿传》，你看咱们今年做这四天有戏， 千呼万唤， 就是说了好几回了，总是不出来，所以呢。这个戏早就受到很大的关注，包括片酬啊、排播呀、题材等等啊，到现在播，观众呢也是有很大的期待。本周一晚上8点，它开播了，播放量也上来了。但是刚才我们说了，那一小广告影响了大家的这种观感啊。 嗯， 虽然人关了， 观众投诉了，然后腾讯方面马上就删除了广告啊，觉得这个是解释当时是说广告投放系统出现了问题啊，对观众带来的不便表示道歉。但是观众也不怎么买账，不少人觉得这个你平台有点啊急功近利，是不是？你这广告你都投了半天了，你又说是系统出现了问题。 哎，不过说到这广告，这两部戏每一部在中间都插播了广告。我记得是从哪个戏开始啊，开始玩这种套路， 就中间你也删不掉，跳不过去。 对，而且呢有都是其中的一些小演员啊，也以剧情演绎的方式来演广告，而这些广告大部分都是那种手机 APP 啊、游戏这样的广告。你觉得感觉怎么样？ 当然不是很爽了，我看着看着你不是跳出个广告，但是呢也还能忍，就是觉得 没有那么突兀。 对，而且时间不是很长，然后你看两眼别的它也就过去了， 因为毕竟它还是这个服化道还是统一的。 对，就是那个这里头的二线三线的配角小丫鬟小太监出来推荐一个什么东西。 但是这种方式似乎我们没得选，就是会员也没得选， 因为它是古装剧嘛，它没法广植入，它只能这样硬硬的植入一个了。 以后是不是会推一个超级会员，是吗？可以免除一切广告。 哎，对，就让你现在已经为你跳过了中间的那个硬广。 好，再来看看演技吧。这演技呢，《如懿传》不用说了，全明星阵容啊。单就这个周迅和霍建华演的这两个角色呢，我觉得聂远并没有被甩在身后。 那你觉得吴谨言被甩在了身后？我觉得周迅和霍建华确实是更胜一筹的。 嗯， 就是周迅那个眼泪啊，那个情感的表达呀， 嗯， 他确实是感觉这他是融入这个角色的。 嗯， 而且后期我看过一个报道，就是两个人后来啊，就经过这个各种磨难之后，已经皇上皇后之后，然后霍建华曾经哭过一次，在这个剧里头啊，导演告诉他，其实你哭一下就行了，可是霍建华好像哭了很久，就是他们是完全沉入角色的，而且周迅的演技确实是要更好。相比而言，新人吴谨言啊，他那个表演，就你看着确实很爽， 就是脸谱化强一点。 对，他是浮在表面的，他看着很爽，但是你觉得他有内心有多投入吗？ 但我觉得聂远还是不错，他把皇帝的那个霸气演出来了。从男性的观众的角度来说呢，我感觉霍建华哈也演得不错。有一个小细节我注意到了，就前几天看的，有一个弹琵琶的啊，那个叫南门是吧？好像乐坊。有一个弹琵琶，就是前面我们追的那个《爱情进化论》，大家特别讨厌那个小护士的那个人扮演的，那个小护士叫青青嘛，是吧？那弹琵琶的似乎呢就是想勾引皇帝。哎，这个霍建华的那个有一个表现非常到位，假正经啊，心里已经瞟了他好几眼了，已经暗暗琢磨着今天晚上要不要点他了，然后呢还坐怀不乱啊，假模假式在那儿听曲儿。哎，我觉得霍建华把这个男性的这个特点啊演绎得很到位。 对，我觉得你要是演一个皇上，你演的霸气其实并不难，难的是很复杂的那种很纠结的情感或者是情绪。 哎，但是上次咱们不说了吗？你问身边的男人愿不愿意当皇帝，都愿意，所以他可能也从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观众他的那种心理获得感， 就满足了我搭档这种心理获得感吗？投射是吧？自己平时生活不能霸气，所以他就喜欢演得很霸气。 说你三条，再说说别的。 臣妾遵旨。 说说配角， 配角啊， 嗯， 那配角当然也是《如懿传》更胜一筹了啊，那么多老戏骨给这个戏当配角，可以说是高配，是吧？ 特别想看张丰毅，结果到第二集雍正就驾崩了。 啊，对，张丰毅没出来说了几句话，然后就挂了啊，然后这帮人就开始守丧了。当然，这个随着情节的推进，更多的闪亮的配角也映入了我们的眼帘啊，比如说这里头董洁啊演富察皇后，还有张钧甯啊，还有我们之前追过的 《恋爱 先生》里头的辛芷蕾，童瑶就长得很像章子怡那个，还有胡可、何鸿燊啊，他们可以说都是实力女演员。 哎，你觉得辛芷蕾演这个戏是不是有点现代感太强了？ 那是你先入为主，你先看了《恋爱先生》。 不是不看恋爱先生、啊、我也觉得他那个感觉就是现代的媚更多一点，古代的含蓄收就是那种收敛的感觉又少一点。 哦，那你觉得古代的人就是应该端庄秀雅、 就是、不是就是辛芷蕾在这个在这个戏里面扮演的更性感一点，说直白一点。 哦，更性感一点。 对， 皇上不是应该更喜欢吗？ 不是，你要放在清宫的角度来看的话，没有现代这种性感的这种表现吧？ 啊、哦，我回去再好好看 看。你再琢磨琢磨啊！我从男性的视角提出来的啊。 哦，那你是夸他呢，是不是？ 不过这个后宫嫔妃团啊，说实话，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看看多了，看腻了，也看烦了。就是不太喜欢看这个女人之间这个斗来斗去啊， 就审美疲劳了。 嗯，是，而且不希望看老看这种、 哦， 就是几个女人在那吵架、 勾心斗角 啊，看久了就没劲了。 对，何况有的男的他一开始就不爱看清宫剧， 看婆婆妈妈了。 而且之前你又《延禧攻略》又演了50来集，然后这时候《如懿传》才推出来，确实大家会有一种审美疲劳， 是吧？ 嗯、 当然，《延禧攻略》呢，多少它还有一些情节，因为它一集有一个小高潮，一集有一个小故事嘛， 它基本三四集它就能打败一个反派。 对，是的。 啊、这个《如懿传》呢，它还走的是传统宫斗剧的那种路子，所以说不会说两三集这个女主啊带着主角光环的女主就能打败一个反派。所以给你心理上的那种爽啊就差了一点儿。 嗯，是。好，那这个《延禧攻略》呢，反正魏璎珞又是有皇后撑腰，又获得皇上的青睐啊，全程还有这个富察、傅恒暗中护航，所以说啊不断的打怪升级，走上人生的巅峰。前两天啊和一位这个企业高管做节目，他说人呢、啊、要有四个行。我觉得这魏璎珞啊符合。 什么行呢？ 就是你自己行，就第一行。第二，别人觉得你行。 嗯。 你看魏璎珞能力还在是吧？绣活好，自己行、 嗯， 能够从众人当中啊脱颖而出。皇后觉得她行，对不对？ 嗯 嗯。此外，觉得你行的人行。 嗯。 是吧？那皇后在皇上面前还是很有分量的。第四个行，你猜是什么？你身体行，你不能先挂了，你像皇后。就挂了 吗？哦，哎，总结起来似乎蛮有道理啊、 嗯嗯。 自己行，别人觉得你行，觉得你行的人行啊，身体还行。 嗯， 哦，身体行，我觉得得放在第一位。 我们要做四行新人， 要不否则那三行啊都是白扯。《如懿传》里是高配啊，这《延禧攻略》里的配角呢也不差，比如说谭卓。很多人觉得他演的特好，那我怎么觉得他演的不招人喜欢呢？我觉得太夸张了，脸谱化。 嗯， 你觉得呢？ 那你觉得跟蔡少芬在《甄嬛传》里的表演相比呢？ 我觉得还是太夸张。 嗯，蔡少芬呢？ 蔡少芬还好，这整个《甄嬛传》都是中规中矩的，比较中庸的，而这个里头就是脸谱化严重。一般要是高皇后出来之，就是高贵妃出来，我都快进。 嗯。 我不看他。 我从数据的角度给你做一个分析啊。 哦。 如果你把他的声音的音频做一个分析的话，你会发现他的高频特别强。 嗯。 然后呢，他那种起伏特别大。 对呀、啊，走路都是拿着劲儿的。 对吧？ 嗯。 哎，所以你就 可能变成东北皇后。 听久了，你就或者看久了，你就觉得，这小心脏受不了，耳朵受不了啊，有这个比较累的感觉。 嗯，反正是看着比较难受啊。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怎么样？嗯，我们追这两部宫斗剧啊，觉得它这个整个的调性节奏都不大一样啊。 你看《如懿传》它还是那种传统宫斗剧的节奏，一开始周迅等后宫嫔妃就进入一个你死我活互相争斗的一个残酷的世界啊，机关算尽。比如说《如懿传》第三集，周迅演的这个乾隆宠妃清英去见她的姑母，也就是皇后啊，乌拉那拉氏，因为乌拉那拉氏失宠，被雍正啊禁足于景仁宫。那乾隆的母亲呢是钮祜禄氏，一直和她是争斗不休。雍正死了之后，乌拉那拉氏呢本想借机离开景仁宫，但是呢，这个钮祜禄氏呢以清英作为筹码，逼她自尽。那这一段戏啊，充分展示了后宫斗争的残酷。那么陈冲的演技也非常之到位，我们来听一下啊，一位皇后在争权夺利失败之后，要离开人世之前说的这段话。 姑母，起来吧，我正要传你呢。 我是来告诉姑母，皇上安排了您去行宫颐养天年。 怎么颐养天年？不入史册，不赴太庙，来日以无名无份的先帝嫔妃身份下葬，再也不能和先帝同穴而眠。 不是这样的，姑母只要安心地在行宫待着，死后会安享哀荣，和先帝葬在一起。 这个安排你是有什么代价换来的呀？ 皇上疼惜我呀，才有这样的安排。 没有钮祜禄氏的授意，皇上会答应你吗？他一定也让你选择。我们姑侄俩谁能活下来？ 太后也来找您了。 必然会护着我，你会舍去自己的性命保住我的名分。可是你葫芦氏从来就是要我死，你死了有什么用？再说你死了，你心爱的红丽会放过我吗？啊，会让我翻身吗？就算他顾及到我是你的姑母，可我是堂堂大清的皇后，我怎么能够在钮祜禄氏的鼻息下没名没分苟延残喘？姑母必须得死，他才会让你活下去，你才能够延续乌拉那拉氏的荣耀。 姑母， 你已经有了皇上的眷顾，你是乌拉那拉氏唯一的指望，你要得宠，你要做皇后。 可是姑母，我从未妄求皇后之位，我只想跟皇上恩爱长久。 你心里有红丽对吧？难道不想跟他生同寝死同穴吗？你只有成了他的皇后，才能跟他生死不离呀。 可是富察氏是一个好福晋，她将来也会是一个好皇后。 庸庸碌碌，没有心机，乌拉那拉氏怎么就出了你这样一个女子？ 姑母，姑母你怎么了？ 府上，府上， 你怎么了？ 钮祜禄氏给的这碗毒。青云 啊， 你要看着我死，证明我不是被逼自裁，而是有份暴毙，怪不得任何人。 可是姑母，你分明是被太后逼死的。 眼下你我都已无力反驳，你要活下去，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吗？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三伏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蹄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电、纵揉、换胎，可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400-124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四环四惠桥到长安公园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三环国贸桥到长虹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午后西部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天气，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20到31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今天白天天空晴到多云，光照充足，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大水的工资要赚款赚。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其实看一部戏啊，不仅仅是看剧情看演技，同时这服化道也越来越有欣赏性了。 当然了，就像看一个人，你得看他穿着打扮吧，是吧，整个给你的感觉、色调、质地。要说这《延禧攻略》的一大亮点，就是他的服化道特别的到位。 是花了那么多钱用在这方面，那应该做出点东西来。与此相对应的是《如懿传》就差点，这就是什么不怕啥啥啥，就怕货比货呀。 我只知道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是这样啊，要说《如懿传》呢， 其实也不算太差。你要往回倒之前那些清宫剧，那穿的花花绿绿的啊，更差。 你要跟还珠格格比，那这都上天了。 对，其实也还不错，但是因为金玉在前，我们说服化道方面确实是《延禧攻略》要更胜一筹。包括他这个什么一耳三钱啊，又点绛唇啊，这些细节的展示，确实让大家觉得耳目一新，特别充满新鲜感啊。那么两相比较，《如懿传》就显得要弱了一些。 嗯，毕竟《延禧攻略》有3亿的投资，只花了2400万在演员身上，其余的都用来制作了，所以钱花在哪儿都能看得出来。另外呢，就是《延禧攻略》一开始它是按照网剧的模式来打造的，所以呢制作周期短，流程比较灵活，也比较容易按照市场的需求来调整。 那《如懿传》大家知道啊，之所以千呼万唤始出来，它是按照台网同播这样一个格局去制作的大剧，所以他把大把的银子，主要的钱都花在演员身上了。那且不说这个投资的回报率如何啊，就是这俩演员到底值不值各值5000万这样的天价。首先呢，他就不大符合限制片酬的大趋势，何况由于片酬过高，挤占其他方面投入也过高，所以在服化道方面显得不精致。你也想得通这是为什么。 嗯，是。好，那其实这两部戏啊都谈到了延禧宫。延禧呢，这是一个宫殿的名字，所以咱身在北京啊有这个优势。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咱要不要去延禧宫看看。 哎，很多朋友其实去故宫啊，也到了这个延禧宫。延禧宫呢是东西六宫当中并不大出众的这么一个宫殿，但是它非常的不一样。为什么啊？很多朋友戏谑的称这里是紫禁城里的一个烂尾楼。 首先得问一下米夏，如果真去延禧宫的话，还要买票吗？ 延禧宫现在它是陶瓷馆的一部分，歌谣的展是在那儿的，所以你要比如说你去珍宝馆或者是看歌谣展，你是要花10块钱是要买票的。 哦， 这不在门票范围之内。 哦， 但是你要进那个宫殿而不去瓷器馆是没有不花钱的。很多朋友去过，而且这个延禧攻略开播不久啊，很多游客是慕名而来的。比如说有一山东的林女士啊，就看了延禧攻略之后觉得我一定要北京故宫看看这延禧宫长什么样。看完之后觉得，哎呀，这延禧宫这样子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啊！因为我们在剧里看，它还一个传统的宫殿嘛。 结果呢，人是一西洋景。 对，西洋景现在都是那个铁的东西啊，然后那种，你看上去就完全不像是一个中式的那传统的建筑，是一个西洋式的建筑，而且还烂尾了。这其实和它的一个历史是有关系的啊。 嗯， 我们可以追溯一下。这个您要是去延禧宫呢，可以找一下啊，就是它位于东二长街的东侧，最初是在明永乐18年，就1420年，这儿就有宫殿了，就开始盖房子了。 哎，米夏，你这么说不好听，你换一下 啊， 你换成导游。 来， 这边走啊！ 来，跟我走，看黄色的旗子啊！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延禧宫。这延禧宫啊，是内廷东六宫之一。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东二长街的东侧。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延禧宫的历史啊。它建于明永乐18年，也就是1420年，最初叫长寿宫。那嘉靖14年，就是1535年，改名了，叫延禧宫。到了清代才改名为延禧宫。什么时候重修的呢？是康熙25年，1686年重修了。明清两朝都有嫔妃在这儿居住啊。 哎，导游，我问你个问题啊。我在那个《如懿传》里看到乾隆写了一个匾送给如懿啊，叫什么盛赞徽因，这里面有吗？ 啊，这个是有的，原来就在那东墙壁悬挂着啊，后来一把火烧掉了。 啊，这里起过火呀？ 啊，当然了，这故宫的里头的大殿经常起火啊，有太平缸也起火。但是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啊？就是延禧宫原址为什么会建成西洋的建筑呢？这和宣统元年1909年的一位太妃有关系，也就是光绪帝的妻子，她叫瑾妃啊。她这个人呢，特别爱突发奇想，想在自己的这个院落里啊，修一个3层的西洋式建筑，叫水殿。 嗯， 水啊，宫殿的殿。大水的水，当时的设想是水殿的墙壁啊，2层玻璃，然后这2层玻璃中间呢要注上水，养上鱼 啊， 这样你在外面一看，哎呦，觉得这个宫殿就像龙王的宫殿一样啊，能看见鱼在游，然后呢假山环绕， 这是海底世界吗？ 哎，对对对，有点海底世界的意思啊。鲨鱼是放不进去的，小鲨鱼可以啊。然后呢，主楼每层是九间，底层四面还要各开一个门，四周呢环以围廊。当时是想的特别好，觉得哎，这一进去就感觉特别不一样啊，夏天进去特凉快。然后呢甚至还想让隆裕太后给提个匾叫灵爪轩，没想到啊这水殿还没有修好清王朝就灭亡了，所以呢就留下了现在我们眼前的这座皇宫里的西洋烂尾楼。 嗯，说得真好。听说1917年张勋复辟的时候，延禧宫北部被飞机炸弹给炸了， 没少做功课呀，是不是？ 后来这成文物库房了，在1931年的时候。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你说在清朝的时候对这些妃嫔住哪儿有限制吗？是谁就住哪个宫殿对应的一个宫殿吗？ 也没有那么多房，没看过那个宫斗剧吗？ 嗯， 这个房子有可能是两个妃子住着。 哦， 啊，那我这是这个 有一常在 number one， 要有一常在住，还有一个贵妃住。 如果贵妃应该是单独给他辟出一个了，那常在你可能比如说你就在我旁边，你住一个类似于厢房这样的地儿，是这样。 哦，好吧，这个里面还有一段戏啊，就是那个乾隆登基的镜头。我那天在网上看，我看这乾隆沿着这个太和殿前的丹壁走向大殿，要皇上能自己走在丹壁上吗？那崴了脚怎么办呀？那么滑。 你说的是《如懿传》里头啊，这霍建华在登基的时候 啊， 然后呢这文武百官走的是两侧的楼梯，霍建华走的是中间的丹壁啊。 对， 他没有过多的镜头交代，但可想而知上面又雕的龙啊，又雕的这个各种，他应该是比较坎坷的。 不知道这段戏拍了多个镜头那么容易就上去了吗？ 啊，这个没过多交代啊，下一个镜头接着的就是他已经开始群臣向他朝拜了。 对， 然后很多网友就质疑了，就像这位热心的这个参观的网友啊，这皇上是从这儿走上去的吗？哎，这个我还可以回答你一下啊。因为故宫博物院的官方微博给出了答案啊。故宫博物院介绍了，皇帝登基啊，在太和殿接受满朝文武的三跪九叩大礼。那么这皇上是怎么到达太和殿呢？他是不是腿着自己从丹壁上去的呢？历史上记载了，据《大清会典》记载，登基大典的时候，皇帝从乾清门出发，乘舆，舆就是那个辇。乘车啊，由人抬着从保和殿后的御道到中和殿暂歇，那在这稍微歇一会儿，然后到太和殿接受朝拜。大典结束之后，依旧乘舆，由人抬着原路回到乾清门， 是吧？ 就原则上皇帝是被抬上去的，而不是腿着从那个坎坷的丹壁上上去的。 那有八米高，有三层呢。 而且 自己爬上去啊！ 霍建华走的时候还非常的稳当，你发现吗？ 像是吊威啊，上去 一步一步，凌波微步啊。 也是啊，我们看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清史研究所的讲师宋彤，他说影视剧就是影视剧，属于艺术范畴，是一种创作。所有的艺术呢，他不可能拿着这个史实的书去照着拍，也不可能拿着剧本去教大家学历史，这是两层面的东西，是吧？当然这也是他个人的看法啊。然后也有人说呢，既然是历史剧，你就不能够有为基本的或者是一些比较显著的事实，就是像这种是不是有点过分，是吧？你要是衣服上面稍微有一点点那种改进啊，或者是创新，我们也是能够接受的。因为毕竟这个动作太夸张了，是吧？这个画面太明显了，大家肯定会想 他其实没敢拍他怎么往上爬的他还是就相对还是剪掉了，因为我觉得霍建华是在上面走确实是得哎呦哎呦的往上走 好吧，这也是算这部戏给我们带来的笑点吧。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宋彤老师说的是很对的，所以有一部分专家他也在呼唤历史证据的回归。就像过去比如说雍正王朝啊，还有大明王朝1566啊，就这样的剧能够回归，而戏说呀宫斗啊这样的剧更多的大家能够以一种比较客观的眼光去看待它。 刚才我们说有传言啊，这个延禧攻略可能还会有第二部等等啊，但我个人觉得啊， 这种宫斗戏可能到此就会到达一个顶峰了啊，由盛及衰也会由此开始。因为现在大家已经有一点点审美疲劳了，反正就知道你们斗来斗去是吧，这是一个。第二呢，就是这里面的人物大家看的也比较多了， 嗯，就同一个时期历史时期啊， 哎， 同样的人物。 对，你像那个回到大明宫词哈，其实大明宫词里面它还是有一些这个话剧的味道的，是吧？大家都觉得他们 的 表演 词哈 啊，是不太像这个影视剧的那种表演方式，包括台词的这种剧本的创作等等。它其实带给观众的是另外一种享受，就是你会从这个哲学的角度也好， 文学的角度， 文学的角度也好，或者说从爱情的角度也好，去理解他们的这个故事背景。当然这个如懿传呢也有这样的尝试啊，想通过这种宫斗的背景去理解不同时期的夫妻的这种感情，或者说这种皇帝和嫔妃们的感情。但是就像我说的，如果这种事情再重复，还有多少可创新的点，这个对于编剧或者说创作者来说难度就更大了。 嗯，或者说如果《如懿传》播出之前没有《延禧攻略》的出现啊，如果，那么大家可能会以一种更平和的心态，比如说有很多看完《甄嬛传》的观众会接着看他的姊妹篇，看《如懿传》，心态会更加的平和一些。但是中间突然杀出了一个横空出世的《延禧攻略》，那么它的服化道又非常精致，而且人物非常的吻合，和你《如懿传》两个人打起了对台，那么大家再看《如懿传》的时候就会挑剔，甚至有审美疲劳的可能。 对，所以说未来如果还投资拍这样的戏，能不能够让观众买账，这得打一个巨大的疑问号。 我觉得他不会再瞄着乾隆来了，可以上挪或者下错， 换一个皇帝。 对，得换一个皇帝是吧？ 好，接下来我们换一部剧吧。从23号，也就是周四开始，在东方卫视播了一个戏，叫《月嫂先生》。 哎， 男月嫂。 这个不大容易哈，这部电视剧这故事情节就比较离奇。他讲述的是海外归来的发展心理学教授啊，他就机缘巧合，他就成为一个单身妈妈家的男月嫂。他那男主是谁呢？吴奇隆，女主是李小冉，我搭档特别喜欢的李小冉。 不是像吴奇隆这么帅的人去当男月嫂，当男家政，不太放心呐。 再说也不方便呐， 是吧？ 你觉得呢？ 你看他这个戏的 角色，伺候月子不得来个女的吗？ 那只要你够专业，那妇产科也很多男大夫啊。 那你老公能忍吗？ 所以吗？ 啊， 就是、 你媳妇找一男月嫂，你受得了吗？ 那看他干嘛呢？ 那 他要伺候我也行。 伺候月子是伺候你吗？ 给我做饭去。 那不叫月嫂了，那月嫂是指专门照顾婴儿、照顾产妇的，这叫月嫂。 你看这个戏里啊，博士表面上个性桀骜不驯、浪荡不羁，实际上呢对待科研特别严谨，有极强的正义感和责任感。你不觉得这种人设有点分裂吗？我是身边没有见到这样的人，就有一点演绎的感觉了啊，又有一点那个不接地气的那个范儿出来了、啊。 就现实生活中没有出现博士男的当月嫂。 还有爱好广泛，每一项爱好都很专业，品味独到，时尚感强，追求高品质生活，对于居住环境的装饰风格都非常讲究，还喜欢收藏，热爱音乐，熟练地掌握小提琴的演奏技艺啊。此外还是空手道黑带选手，这样的月嫂放眼全宇宙我们都不能找出来一个，但是这样的编剧他就敢这么编， 他真是敢编啊。我们说女主啊，这李小冉演的这个单身妈妈，哎，单身妈妈，你发现吗？家里没有老公，有老公绝不会请这样的男月嫂。 所以我说嘛，请这样的月嫂得出事儿嘛， 是吧？她在剧中叫娜娜啊。你说这单身妈妈旁边有这么一个全能选手了，然后有知识、有文化啊，有特长、有才艺，长得还帅的一男月嫂，你说能发生什么？ 这戏单看这样的介绍吧，反正男性观众可能就不想看了。 你们是自卑了吗？啊， 也不是，就是看啥呀，让我看帅哥吗？ 这明显没有看《延禧攻略》来的爽吗？ 不是